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59集。 十分钟内，沈西老婆媳妇儿宝贝儿宝宝心肝 Sweet Honey Darling Baby 加上老伴儿死鬼等等称呼全都拿来念了一遍。夏九家没有搭理，内心却是有着一片静静展开着的混乱。 翻车了，不是第一，怎么可能不是第一啊？ 夏九家把全部题目回想两遍，觉得很难相信沈西分数更高，那得是什么样啊？一方面，夏九家无法接受失去榜首，他应该是二中最强，甚至全市最强，全省最强。此时另一个人学一学七便超过了，他就那么差吗？他好憋屈，想哭。另一方面，夏九家也无法接受同意试试。夏九家的性格里面有直率也有矫情，都是真实的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松动，但毕竟还没有真正准备完毕。他像一只蒲公英，被风吹得有些摇摆。可是叫他完全信任那风，听之任之，随着走上未知的道路，飘向陌生的地点，他也本能般的没办法完全做到。他产生决心又杀戮决心，无法忽然间就与沈西日月星辰人间烟火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总归不能耍赖反悔，因此夏九家只能沉默。沈西极为亢奋，也没觉得不对，小宝贝儿小宝贝儿不住嘴的乱叫。一二节课英语，夏九家看着自己的卷面146，再看看沈西卷面146，英语没有拉分，那是哪科失手啊？三四节课数学，夏九家150，沈西同样150。夏九家更加疑惑。到了中午，大榜贴出，沈西一步窜上讲台，扒掉前面层层同学看榜。年级大榜上面黑字无比可爱，第一名沈西，语文144，英语146，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98.5，地理98，历史98，政治96，生物100，总分1030.5。第二名夏九家，语文144.5，英语146，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97.5，地理98，历史98，政治96，生物100，总分1030。第三名孙菲菲，第四名齐暖。这次考试物理化学两科很难，物理化学这个东西想出多难就能出多难，可以根据结果无限向上推导。周围同学不住的恭喜， 沈哥牛啊， 沈哥也不是人啊，超过不是人的肯定也不是人。 沈西接受恭喜，脸上带着喜悦和激动，背上背着偶像包袱，拿出手机咔咔的拍照。接着他又冲出高一6班教室，跑到R中后面市场买了一只红色玫瑰，还有一个毛绒玩具藏在衣服下面，带回自己座位，把几张照片发给水晶皮洞，又将玫瑰玩具塞进旁边的书桌。 到纪念日， 夏九家没有去碰。 记住啊，7月9号纪念日，高一期末这天开始咱们俩恋爱了。 夏九家却在思索一个问题， 化学97.5，最后两道大题都是1问3分，有的问只要填一个空，有的问需要填两个空， 也就是说一个空要么1.5分要么3分。这97.5的数是怎么来的？哪有1分的空啊？ 到晚自习，化学老师终于进屋，叫课代表发考试卷，将要讲题。发到夏九家时，课代表在沈西内侧的过道里，于是把考试卷很自然地随手扔在了沈西桌上。试卷好像一片红毛，在半空中飘荡两下，轻轻落到了沈西手背，透着一股别样的温柔。沈西很殷勤地将考试卷递去。 老爸，媳妇儿，97.5， 就是化学差着1分，让自己拿到第一，把皮动压到第二。感谢化学，他爱化学。夏九家接过考试卷，先看了一眼，97.5，又细细的看分类计分。 选择全对啊，后面。 夏九家将卷子翻到背面。 宝贝儿，你说过的，只要我考年级第一，你就同意试试。那咱们现在已经是恋人了，情侣，男女朋友了，啊不，男朋友。我叫这么久了，多少答应一声啊？ 你不用答应太猛，就光说嗯也行。 夏九家将卷子翻回正面，用手压着，嘴角撩起一个笑容。 答应个屁，哼，先别着急。 见到夏九家的笑容，沈西一愣。 怎么了，小宝贝儿？ 别瞎叫，我需要跟老师商量一点事情。是不是小宝贝儿，1小时内会出结果的？ 嗯？晚自习上大课，一节1个小时，夏九家觉得最好不要现在就跟沈西嘚瑟，万一最后这一个题，这个共有2空的第三问偏偏就是1个空0.5分，第二个空2.5分，而不是各1.5呢？沈西前车之鉴就在身边了，翻车这事儿他可不想学。夏九家心情放松少许，专心听课。沈西稍微消停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叫了几句老婆媳妇儿。其实沈西有个推测，然而并不愿意细想。下课铃声一响，夏九家便抓起试卷，大步走上讲台，拦住散打王化学老师。 老师，有个问题。 散打王刚参加完省内业余散打比赛，嘴角淤青，不过人很温和，注视着夏九家。 有哪不懂？ 都懂。 是对分数有点异议？ 这种第一第二实在太多，越是第一第二才越在乎1分2分，学渣怎么加分都没有用，学霸提高一点就是飞升。 嗯。 夏九家翻过试卷，指着最后一题、最后一问、最后一空。 老师您看，这个空的分值是 2.5 分，我总分是 97.5， 只有这里错了，被扣掉了 2.5。 要说两个空吧，加一起是3分啊。 散打王闭着嘴挑了一个嗯字，呸的往大拇指啐了一口唾沫，沾着试卷翻回前面看各大部分总分，接着重新翻到背面，发现真的只有最后一题出现失误，被扣掉了 2.5， 而除去最后一空上是红叉，剩下都是红勾。散打王仔细地看红色大勾下边黑笔写的答案，确定全部正确，肯定是阅卷老师搞错分数，把此题 10.5 的应得分写成了 9.5， 导致最后总分也有问题。 不是 2.5， 应该是 1.5， 阅卷老师算错分数了。 夏九家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 所以我化学应该打 98.5。 而试卷顶端写着鲜红的 97.5。 对， 作为化学老师，而且同时教实验班和火箭班，散打王也知道本次期末考试眼前的人翻车，沈西年级第一，总分高出 0.5， 也很清楚夏九家非找这一分是为什么。 心中感慨榜首竞争真可谓是硝烟弥漫，血肉横飞啊。摆出老师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态度，教主正要出门的学委孙天书。 孙天书，夏九家的分数有错，化学应该是 98.5 不是 97.5， 你把墙上贴的班级和年级榜改一下，把夏九家的化学分数改成 98.5， 总分加一，再把前面的第二改成第一，沈西的第一改成第二，明天再跟于老师讲，让他跟教务处说把系统里的分数名次都改过了。 学校自然不会重新印制一批榜单，但系统文档、历史记录可以编辑。 好。 哎，夏九家还是第一。 什么？ 他化学找回一分。 还找回一分？坚决不当第二。 三大王出门散步透气，孙天书借了一支水笔，走到大榜面前，拔开笔帽要改。每回于中善都会把大榜贴在黑板边的白墙上面，顷刻之间他周围呼啦啦围上一大群人，围观沈哥翻车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